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事实才刚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变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给你。哦，我好想代替月亮交给你，我交给你。哦，你的伪装是在关闭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 Bada boom， 愿你爆炸，别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让我苦中作乐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变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操 床了吗？各位，北京时间7点04分， 好吓人， 拥有超能力的一天马上开启。 嗯，这个超能力不怕，你刚才那个 biu biu biu 给我吓的呀。 我不能 biu 吗？ 刚才有的人如果没醒的话，背那两下肯定就 biu 醒了啊。 我不够可爱吗？刚刚 biu 的，那你来。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算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昨天晚上也是被这个闪电哈，还有部分地区下了冰雹给吓着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变化。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跟你说，静瑜，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真的有超能力。 嗯， 就是我每次碰到一阵阵雨的时候，总会被淋到。 你就 昨天我 那个点儿，你也在路上是吗？ 我被雹子砸了两下，你知道吧？倒是还好啊，就是只是赶上一波。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呢，南郊观景台的气温是21.1度。昨天夜间，咱们北京是迎来了强对流的天气，雷电呀、大风、冰雹，短时的这个强降水是齐上阵。到今天早晨，你再看天空呢，觉得相对平静了不少。其实是一个多云渐晴的 的好天气啊。 嗯， 是的。但是今天呢，这个山区还是有雷阵雨啊、提醒大家啊、就不厌其烦提醒大家，最近就不要去山区、河道这种地质灾害频繁的这种地区了，以免发生危险啊。 嗯，大家发现了没？前一天如果说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严重的话，第二天往往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天空哈。今天早上出门已经感受到了，又是蓝天白云。 嗯， 那么还要告诉大家的是，近期雨水频繁，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要前往山区、河道地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容易高发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果然要说三遍啊！我说完一遍再来一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天，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见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总体来讲好一些，但山区还是有雷阵雨的。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狂风暴雨那一阵的时候，刷了一下朋友圈，然后看到有朋友特别可爱，发了一张图片，就是从车窗里面拍出去的，配了一段文字是原地洗车20分钟。然后下面有个朋友说你还洗车，你快看一下你的车安不安全，因为昨天确实是下了冰雹、啊、 有冰雹。对、你昨天看的是这个，我昨天看的是有人拿那个3米那个筛子筛了一 筛 筛米那个筛子，然后筛了一筐冰，冰雹啊， 颗粒很大啊。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鱼楠，第二名图图，第三名是莹莹，第四名飘摇的云，第五名是世子。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莹莹，第七名灵动天晴了，第八名不是所有的吉普都叫 Jeep， 第九名是麦段布兜，以及第十名胡志栾亭。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哦，今天有两位莹莹上榜吗、啊，对，这个莹字还不一样哈，第三名和第六名， 一个是莹莹，一个还是莹 莹。莹莹图图说同时签到，我签了第二，狗东签了第70，哎呀好开心，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有一种这个你上榜了他名落孙山的感觉，对不对啊？ 孙山是谁？ 对哈、啊、 七十名还好了、毕竟我们现在这个签到排行榜也挺挤的。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先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这个话题那可真的是太有情怀了，堪称好多人年轻时的种种回忆。在这个时候啊，总有偷懒的、夸张的、借着机会看隔壁小芳的。那今天 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 哎呀，这雏鹰差不多今天都变成老鹰了，依稀记得就体转运动做得最卖力。为什么啊？自己想一想去吧。那今天呢，我们也趁着第九套广播体操上新之际，来说一说你对于广播体操的回忆吧。 我想说，大佐，这真的是你当时小的时候练的广播体操吗？第二套广播体操，这得多 早 呀！ 啊、 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是时代在召唤了， 时代在召唤 第六号、第七套还是第几套？ 我是第七套吧？ 那我就是第八套，第八套， 对啊，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大概是不是10年一届？ 对，我大概记得好像是什么第八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哎呀，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字，没有时代在召唤，就是那个音乐，我应该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哈。 但你告诉我，雏鹰起飞是什么？ 我没有听过，这个是新的吗？这是新版吗？ 这不是，这是他刚配的，应该是第二套全国。 好了， 小学生广播体操。 哎呦，那个记忆啊，就是忽然把我这个广播体操还有什么眼保健操之类的这个记忆都唤醒了哈。 哎，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我们跟大家再来一起聊聊广播体操。说一下你对广播体操的记忆。 先说你做第几套，再说你会不会做。哈哈， 这第几套有点难为人，我还真不太记得啊。但我现在唯一能记得就是第几个动作忘了，只记得左手右手是不是应该来一点慢动作。 您这哪是你那会儿啊，这好意思啊，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青春修炼手册。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 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耍耍帅管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事情却只能想想，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耍帅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向明天对不起，向前真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青春修炼手册，广播体操算是大家共同的青春记忆了。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是不是这样，我们每次就是早上四节课嘛，前两节课结束了之后会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统一到操场去，按照班级位单位站好队列，然后统一做广播体操，做完之后再回去。 这不是我，这不是你们学校吧，这是全国所有中学生这是当时人那个课表是全国统一定的吧。 哦，是这样的。 对啊，就是前两节课，然后中间有个就个做操时间，然后稍微休息一会儿，再后两节课，然后就放学嘛，早晨基本是一样的哈。 哎，刚刚通过这个青春修炼手册 PD 认认真真查了一下自己当年做的到底是第几套啊。 后来我发现我跟你是一代人，我们俩做的是同一套。哎啊， 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初二的时候我们开始刚刚学第八套广播体操，当时是刚推出来，然后学校就趁机组织了一个广播体操比赛，然后在运动会之前举行。我们当时一个年级是12个班，我是我们班的领操员。 哦，还是领操员呢。 对对，就 你们班最后得了第几？ 第一名。 哦，你们第一名。 然后最佳领操员就是本人。 哦， 就是在下。 哎，那你第八套的第一， 我记得很 清楚，第一句怎么说？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走。 不是，不用我喊，人家就是那个，就是音乐里面肯定都有的。 不是原地踏步，是原地踏步， 他原地踏步走。然后什么伸展运动、扩胸运动啊、踢腿运动、 是是是是是 体侧运动、体转运动， 对对， 全身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你看，记得清清楚楚。 对你，你这个。对着这个百度百科记得清清楚楚，真好意思。哎，不过可以，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你青春的时候的回忆，因为毕竟呢做过领操员，所以刚才其实我一放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时候， 就前面那个音乐， 静瑜当时就赶快给我关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 静瑜说赶快给我关了。 感觉马上就要做操了是吧？ 嗯，还有好多朋友今天都来跟我们分享了。你看张玉林说，说起广播体操，首先想起的并不是广播，而是一部90年代的儿童电影《我的九月》，讲述的是北京的一个小学的学生备战亚运会武术表演的故事。 哇，这么厉害。 嗯，对，记忆非常的深刻。 嗯，小牛呢比你还要牛一点啊，他说当时呢时代在召唤，好像刚刚推出，学校让我们班去参加了一下北京市的中学生广播体操评比，我们练了一年，最后拿了北京12等奖，现在还忘不了这套动作。 练了一年，我们当时练一个月，我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已经感觉有点浑身不适了，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马上那个动作就要比划出来是吧？ 啊，是的。还有像六一提到说，我们当时是分室内操和室外操，第八套广播体操是8个8拍8节动作，室内操是要跳兔子舞。工作以后呢，每一年单位呢也会举办运动会，然后会放当时他们编的那个广播体操是4个8拍10几个动作， 对， 每一节都要模仿一个小动物，背景音乐跟动作都非常的简单可爱，那个也很有意思。 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五禽戏吗？ 五禽， 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小动物，什么猴子、蛇， 有点不一样 啊。是这个， 你看我刚刚提到有时代在召唤，还有朋友提到 Dance Dragon 说，是不是有一套叫《出生的太阳》？ 哦，大家 对的对的，我有印象。 大家做的都这么。这么牛吗？我们为什么只做那个标准的第八套广播体操？ 就前面的，你刚刚不是也记得第七套，你也有印象吗？ 第七套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做的，然后无名8059呢，他说那个时候啊是天天摸鱼，永远做不到位。 天天摸鱼， 他说直到上班之后才觉得身体锻炼的作用确实很好，但是呢却发现没有什么广播体操的时间了哈。 哎，但是你说到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正好是在推出推行嘛。 对， 从8月1号开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体育广播也是双奥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两个时段都将各播出2遍第九套广播体操的音乐。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打开广播跟着一起做一下，包括上班的时候空出一点点时间， 而且 让自己伸展一下。 这个时间是不是正好是学生这个课外活动的时间？ 对，我觉得还有好多的，比如说公司的上班族啊，包括市直机关啊等等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动一下。 咱们俩要不要大 PK 一下？ 咱们俩那个点儿应该在开会吧。 你就这么快就怂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我先考考你，你对他印象熟不熟？就这个背景音乐 不熟。这也是一套广播体操吗？ 这是我们当年小的时候看的《歌舞青春》当中的插曲。 Gonna go my own way Gonna go my own way 歌舞青春当中的 OST。 What about everything we've been 在这种青春的校园的氛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对于广播体操的记忆。今天依然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参与回复。 对， 同时我们也来征集大家当年或者说现在你们家的小朋友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面做广播体操的照片还有视频、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跳得好的话，如果这个或者拍得美的话，我们过两天就会有上榜的机会，跟我跟静宇一起 PK 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说要做这个全新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嘛，我们 PD 也在认真的学习，所以到时候把我们做操的这个视频汇在一起，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看看跟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跟您哪位这咱们这个跳得好一点啊？我估计我应该会输给小朋友，然后会战胜像无名8059这种人。 怎么了？无名说什么？ 他不是每天都滑摸鱼吗？ 摸鱼， 对啊。 但我们听众里面有非常强的，SN 说作为太极拳发祥地长大的学生，我能不能说 是河南塔沟吧？不，那是体校啊。 对，我能不能说高中总有一段时间我们会以陈氏太极拳56式表演式作为课间操，那个背景音乐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是 古筝名曲《望江南》。 你说有你这两下子，就还用我们什么扩胸运动、伸展运动，听着感觉就不是很厉害的样子啊。 懒蛋说，具体当时做第几套我不太清楚了，我就只记得初升的太阳、雏鹰起飞，还有时代在召唤，这三套广播体操我都做过。 哎，你别说啊，好像真的是这几套可能是不是重新修改以后的这个广播体操啊。赵雪说呢，记得当时看歌舞青春的时候特别大期待，但真正看了以后呢，好像自己的是第一部接触的外国的歌舞片的类型，就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啊，就是感觉跟自己想象不太一样，一言不合就唱跳。对啊，你要是好好跳这个广播体操的话，你可能也能 不需要一言不合就唱跳。 对啊，你也可能一听就可以唱跳起来，是吧？ 是一种电影形式啊。他说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有点懵，觉得啊，电影还可以这样啊，学校还可以这样吗？学校虽然没有办法一言不合就唱跳哈，但是学校可以做到每天10点钟的时候把大家都组织到操场上去做广播体操。 我好羡慕大家的学校啊。太子说，说到广播体操呢，除了那会儿统一做第八套之外，学校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就是用范晓萱的少息立正站好编了一套操，这个操大部分都有舞蹈动作。记得刚开始学校教的时候，全校除了女生学得起劲，男生一个都不动，觉得跳舞就是女生的事儿，谁都不愿意干。后来呢？我想知道后来啊。 后来肯定还是要被老师胁迫着， 对， 稍微动一动。 然后又出现了很多摸鱼的人，叫 像 PD 滑水一样。 哎、不，我做广播体操每次都很认真，但是我们班真的有的人就是每个动作只做1/4左右，比如说伸展就是大概30度左右， 就伸不直。 对对对，缩个袖子之类的啊。 我刚刚提到了我在初中的时候当过领操员嘛，生如夏花就说，哎，同时领操员的飘过，飘摇的云也提到了说，哎呀，当时对于广播体操的记忆实在不记得是第七套还是第八套了，但是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台上的领操员，那绝对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才能被选中啊， 超级标准啊。 哎，还有就是体育老师会不停的在台上四处张望，看看哪个班的学生做的不对不到位，还有就是值周生，当时做值周生的话特别好，就不用做操还有权利扣分。 哎，你当过值周生吗？ 我在台上做领操员，不好意思。 你不是你们班的领操员吗？ 因为第一名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拿了全校第一名，然后最佳领操员，所以我就是站在那个就是国旗台下，就是升降旗台下的那个位置，站在最高的地方去领操。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的体态一定比现在好， 超标准， 是吧？ 我跟你说，就你刚刚说他们做到1/4， 这个、 我恨不得当年做到120%， 就是扩胸运动直接过到后背去了，是吧？ 至于不至于、啊？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对广播体操的记忆。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部热播剧，这个热播剧的名字啊很容易劝退别人，因为片名确实挺土的。 对， 但是开播以来呢，很多人还都是为他冠上了年度黑马的称号，叫做硬汉枪神。 听这名字 是不是就不想看了？ 确实不太想看，但是呢，就是我可能觉得也他大概理解导演，就导演后来拍了一部很精致的片以后，后来想有什么可取的，是吧？ 就直接把那个关键两个词儿就直接放上来就可以哈。 这个电影呢是凭借着精良的制作、别有深意的故事内核，收获了《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亲笔推荐。 哦、对， 郭导说这是硬核的动作、硬核的情怀，小人物的逆袭让人热泪盈眶。 哎，这也是生动的展示了高燃的真人吃鸡的画面，而逆袭的故事就表演了这个导演呢对于现实的关照，以及呢对于小人物努力追梦的这样一些描写。虽然呢像金鱼刚才说到的略显土气的片名也是劝退了不少观众，但是呢看了以后大家都还是表示真香的啊。 嗯，你说我给他换个名字怎么样，叫硬汉枪神大家不是很关注、叫骑士精神你觉得是不是好一些， 叫那我能不听这首歌吗？ 不 行，不 能， 已经说到这儿了是吧。 真的在意盔甲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将你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面对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看你一起好笑的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故事后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故事后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每照就存何彩云，随时记录好时光。新用户先下载何彩云网盘 APP， 到北京移动领一 GB 流量，上传下载无限速，500G 超大空间任性存，发送彩云福利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的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 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的这份早餐，静瑜建议大家一定要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我们的大厨小妖又来了，要教大家自己动手制作肠粉。哎呀，这个成品真的是太诱人了，我看着已经饿了。我们先看看具体小妖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买一些肠粉的专用粉，然后再拿水把它与1:1.5的这个比例来混合。肠粉中呢可以加一点点油，这样蒸盘就可以不用刷油了。舀入两勺肠粉液，加入鸡蛋液，放上虾仁，再撒上葱花，放到这个开水的锅里面去啊，盖上盖，大火蒸上1分钟左右就可以拿出来了。我们可以事先再烫一些生菜或者青菜摆上盘，另外呢拿另一个新的锅，然后呢浇上一些油，下葱段炸香，捞出来之后倒入开水，然后再加一些生抽，自己做成肠粉调味汁浇上去，这样一份鲜鲜嫩嫩又滑溜溜的肠粉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如果在上班路上没有记住也没关系，记得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今天早秀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刘美玲的这首《爱的早餐》。 每个清晨睁开眼，你就在我的眼前，为你开心做饭。 北京时间7:34，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送上了今天堪比茶餐厅后厨大餐音乐早餐的早音乐秀。 好长的定语啊。 皮尔猫刚说了，你这堪比茶餐厅的后厨啊，教大家做肠粉了。 是是是， 从来没想到肠粉在家里还可以做。 不得不说小妖呢，这个做的东西呢特别特别精致。其实肠粉是可以做，因为我有一次去广东的时候现场看有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蒸出来的啊，在广东那边算是一个家常的口味的东西，但是确实看起来特别诱人。也有人说到了让小妖去出一本菜谱跟集锦，对不对？ 先把之前欠大家的这个手抓饼的10000种吃法做一做。 别了，我现在已经学会300多种了，已经不香了，看着啊。 赵老哥已经发了照片，回复我们几个字，太馋人了。这个 是、啊、 还没有发送的，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小妖的今日份肠粉早餐。 是， 同时呢也可以收到我们的一张征集帖啊，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有做一些早餐的话，或者说一些早餐的搭配，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非常简单，直接把图片还有简单的文字步骤发过来就可以了、后期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制作的。 对，我们的这个小耳朵们已经给小妖起了一个英文名称啊、叫做 Queen of the 手抓 cake， 手抓 啥呀？ 手抓饼王后。 对 啊，今天我们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关于广播体操的那些记忆、啊。 嗯， 刚刚我说了我是领操员，哇，炸出来一堆领操员。 对，大家当领操员的还真不少，而且刚才有人说呢，你既然是领操员，那你就让、让你带着我， 嗯， 咱俩一起做一套第八套，我们俩过两天可能要一起做第九套哈。 对对对，嗯，金也说了，同为校级领操员的飘过第六套广播体操、 哦， 体育老师每次都要过来问我说，哎，那个怎么做来着？就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忌讳，要问一下领操员记得比较清楚。 嗯，用户1679说，整齐划一的班级队伍，优秀的领操员，还有给班级扣分的督导老师。 哦，对， 这个也非常厉害、 啊、都有这样的配置。 对， 翻说上大学的时候在健身房兼职当教练，每天上午都要在外面跳操、 嗯， 也算是一种团建跟宣传吧。 你跳的是啥呢？ 当时什么歌火，店长就要跳什么。 嗯、 记得当时有那个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You， 那个我都会两下。啪啪。 对对对，就手、啊、对手拍一下，然后指一下哈。 是 前面的小姐姐们跳的那叫一个美，后面我们这些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跳的那叫一个辣眼睛。 那我跟你说，主要是你不好意思，哦、你只要放开了， 那也很尴尬。 你比他们辣眼睛，好吧？ 那 PD， 要么我期待一下你的表演。 周四你在前面，我在后面跳一下， 我觉得可以。嗯， 啊、好呀， 你要开视频直播嘛，对不对？ 对对对。啊、 他说现在想想，真的算是大型社死现场了吧？ 是，周周呢说，就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对这种像你们这种在舞台上的这种 领操员， 领操员叫操地 啊， 操就是 不至于不至于， 就是跳操地啊。他说证明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做操的时候从来不看旁边的小女孩，我都看上面的操地。 就不然我会忘了下一节该怎么做， 因为他的动作总是记得最熟练嘛，对不对哈？ 帕丁顿熊说，现在的小学生们真的好幸福、 嗯， 不仅能做标准的广播体操，有的学校的体育老师还会自编一些，比如什么鬼步舞啊、 嗯、 disco 啊、霹雳舞啊，都给他加进去 啊， 这么厉害、啊， 既有趣还可以锻炼身体，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喜欢。 是，六一呢，对于当时那个场景描述的非常的到位啊。他说，学校每天早晨做操前的入场仪式，也有点像奥运会开幕式的感觉，每个班的都有分列队，对不对啊？ 嗯， 然后呢，领操员呢手举着班牌，跟着运动员进行曲有序入场，每个同学都有一个小点点，站好以后还要喊口号，立正早安， 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啊、完了， 我专门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你像我一听这个我就想说什么嘛，我虽然不是领操员、 嗯、 但我每次都是广播员 啊、 初一四班来搞， 你争我，你追我赶 争 第 一，市委班级取 取荣誉， 初一四班来搞。 好了好了，可以了啊！哈哈，跟我们说哈，广播体操，当时对我爸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初一的时候学习新的广播体操， 嗯， 我们学校的领操员，哎呀，学得特别的认真。然后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正在看电视的我爸看见我站起来了，以为我要去卫生间，万万没想到听到我喊。跳跃运动一二三四，然后我跳完了之后躺在沙发上继续睡。 这还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深入梦境当中啊！ 对对对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有趣的事情，你跟这个广播操的那些事情，你做的是第几套呢？然后做操有哪些有好玩的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向大家发起征集，你做的好的这个 图片、视频 啊，视频或者你在自己家孩子做的操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 哎， 重回学生时代，一笑倾城。来自汪苏泷。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墙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子放生情欲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 笑与泪都分相关，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永远红掌金春香，永远红光盛世双。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相关，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一笑倾城，青春美好的记忆。秋千给我们打过来一句话，哇，看到之后瞬间起鸡皮疙瘩了。他说，做课间操的时候默默地数着拍子，第六节转身运动，然后光明正大地转过去看你一眼。 看了我一眼 啊，算了。哎呀，我后悔啊。我 可以啊，看呗，你不用那一节，你直接倒过来做都可以，是吧？ 我看一些好看的青春的爱情片吧。蓝蛋提到了最近在上映的《燃野少年的天空》，我觉得挺不错的。算是比较少有的这种音乐歌舞的青春电影。包括就是男校女校尬舞 battle 那段，觉得还挺精彩的。还有最近吴磊跟张子枫好主演的《盛夏未来》吧， 他俩也尬舞了吗？ 没，也是青春题材的这种影片 啊，是， 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心情就会特别好。 对，他转过头来一看是张子枫，心情好多了。 心情好多了。转过来一看是郭皮迪，算了，我再转回去吧。哎，还好这个转身运动转回去之后还要再转过来的。 对，那我下次就站他前面，我转过去看他。 皮迪刚刚念了一下自己在运动会的时候做广播员，说好像你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套梗啊，都是这个你追我赶争第一，是为班级取荣誉。 那没有，还有一套别的，想听吗？ 你来。不记得了吧？ 这个没有，小小铅球手中握 啊， 掷出不管是哪里。 你这个打油诗现编的啊。然后无名8059说，来来来，我跟大家说一个万用的，什么运动场上彩旗飘，运动员们士气高，你争我手不放弃，是为班级取荣誉。 你这不行，你这一看就没有我们那边风情，我们那边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底下健儿跑，知道吗？ 把马儿跑换成健儿跑，厉害了啊。 有很多梗的啊。 哎，是的。三木也提到了说，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广播体操变为跑操，当时实行军事化管理，要求的非常严格，前后两个人只能有一脚的距离，左右两个人要保持一拳的距离。哇，这个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达得到了。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的特别标准啊。这么一看的话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呢是不太一样。你看嗡嗡嗡就说，哎，我忽然想起来，有一阵子特别期待每天的课间操，因为隔壁班的帅哥就在我斜前方。 希望转身运动的时候可以偷看他一眼，这才是目的所在。 哎，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广播体操的故事吧。 居然之家过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你答对了吗？ 小鹏汽车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高精地图监测实时路况，让长短途驾驶更舒适轻松。现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至高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北京时间7:50，答案您记住了吗？自动导航辅助驾驶 NJP 啊、嗯嗯，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了。 对， 那么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计一下，如果您幸运获奖的话，我们会给您回复，直接把地址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哎，是的啊，大家呢要注意留心一下我们的这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你中奖的话，会有神秘的大礼砸到你的头上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广播体操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嗯，好的。 大家都聊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提到了说，当年啊，我特别期待做广播体操，因为我们班那个领操员就是我们班的班花，我做第一个，然后每次只要在前面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聊一整路，好开心。 啊、 就是用户7113VB 发过来的、 啊、就是你们走路的时候可以聊一整路的感觉是吗？ 就是你站在那儿做准备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聊天啊， 真好啊。是这个说要有光说呢，我高中的时候特别期待广播体操，是因为当年呢，我们高中广播体操的音乐是郭富城主演的《浪漫樱花》当中的主题曲《啪啦啪啦 Sakura》， 嗯， 所以呢，我们当时做的也是这个音乐的舞蹈。虽然是简化版的舞蹈，但是当时感觉我们高中特别潮，特别棒。 哎呦，我好期待啊！ 所以呢，现在都想想都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期待每天做广播体操的样子。 是、 啊、 你们当时有这个就是视频什么着，好想看这种。 Mini Sakura, I'll come and dance with me。 等等等等等等。 对，这个、 我怎么现在也开始唱音效了？啊、好奇怪啊！还有像红果说，现在每天10点，我也会跟着广播来做一下广播体操。 嗯、 现在已经是第9套广播体操了。 哦，哎，那。还真的是一直在跟随啊！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次还挺期待去学习一下第9套的啊。 对，我跟 PD 也会认真学一学，然后稍后给大家送上一个小视频。 好嘞啊！ 怎么突然说到这里自己就停住了？ 因为我就等着你那个小视频啥时候咱俩一起准备弄出来哈、 啊。咱俩得先学好吗？ 先学一下哈，先学一下。嗯， 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广播体操的记忆。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东京奥运会已经远去了，而我们的早安快跑也正式回归了。如大家所说，月鸟我呢，在做了这么多期朝思暮想听奥运之后，再回到早安快跑，发现未来我每天聊到的主人公竟然就是我自己，我就算了，人总要面对现实嘛。不管怎么说，我先跑起来再说啊。当然呢，要想跑起来，需要偶像，需要动力。那么在跑步的前方，奥运会上那些英姿飒爽的跑者就是最好的目标和方向。那本周呢，月鸟将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奥运会上那些可以作为我们跑步标杆动力的全世界最优秀的跑者们，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弹泵以及精神养料。今天第一位登场的大人物就是苏炳添。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苏炳添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怎么说呢，很老实告诉你，我觉得亚洲人的话还是可以跑到9秒85左右的这个成绩。 当苏炳添说完这句话之后，雅加达湿热的空气仿佛加速了媒体记者们热血沸腾的情绪。 因为我现在无限接近嘛，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可能可以跑到这个成绩，但是你说这个成绩能不能由我创造呢，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亚洲人能够跑到这个成绩。 3年前，苏炳添的话语掷地有声，而3年后的东京，苏炳添突破了自我，半决赛跑出了9秒83。 苏炳添起跑反应不错， 非常好， 从起步抢到前面， 现在目前排在第一， 目前排在第一，60米，保持住， 保住， 苏炳添腰背拉住，压住， 小组第二， 小组第一。 晋级后的苏炳添忘情怒吼，他已经创造了黄皮肤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人的传奇。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超水平发挥了，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够跑到9秒83，这个成绩对我来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所有的不可能是用来打破的，我今天就做到了。但是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自己终于也可以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圆梦的时刻，苏炳添还是很满意，他觉得中国短跑还会更好。 我觉得接下来中国男子短跑最主要的就是继续发掘更多的体育苗子，希望通过我们现在的模型来给予更年轻的运动员作为一个例子，在我们身上学到的一些技术套到更加年轻的运动员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更好的接收到我们所学到的技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子，希望他们能够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很快的学到最好的技术，能够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上面能够有一个成绩很快的高速的提升。 苏炳添的突破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圆梦之后，苏炳添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00米的跑道上是比谁跑得更快，而人生的跑道是比谁跑得更远、更好、更宽广。所以各位，请相信中国田径，相信你自己，没有什么不可能。好了，偶像激励我的过程结束了，希望他的故事也可以激励你和我一起奔跑下去。当然，我们都跑不了苏炳添那么快，但是像他刚才说的一样，人生的跑道是比谁跑得更远、更好、更宽广。在这条赛道上，我们才刚刚上路呢，不是吗？来，跟我一起跑起来，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太阳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让看不见终点的 会生长，丢不掉也无法隐藏。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会留下遗憾吗？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希望你能看到。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即使在东京奥运会闭幕之后，依然为您送上活力满满的、让人听起来就热血沸腾的早安快跑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宇。 哎呦，你今天怎么给我定语这么长？ 哎呀，真的，刚刚那段听得太感动了，PD，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没有接着划水，你居然非常认真的在这边跟我们坐着。太棒了，太棒了！ 哎，还送我音效，感谢感谢。我跟你说，昨天这段你也知道嘛，我昨天又做到那个点儿，我后来觉得也不能这么做下去了，是不是啊？ 但我觉得挺好的。你看，做了苏炳添，我们这次拿了38枚金牌，所以38组奥运冠军，再加上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冠军，我觉得两个月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哎呀， 接下来都请按照这个标准，每天早上带给我们8点钟的感动，好不好？ 好好，感谢感谢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你知道什么叫破梗王吗？或者是我们俩为什么叫对方的破壁人？就是我刚才在听着我自己的这段热血沸腾的时候，静瑜呢拍了拍身上的这个鸡皮疙瘩，然后拿起了手机给我拍了张照片， 因为他刚刚特别认真的在想说，就像苏炳添说的，跑的什么越宽广，什么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哇，我感动到不行，回头一看 PD 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我说这个还行， 我们是在直播间里， 赶快让大家看看他真实的样子啊！我就拍了两张照片发送到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看看 PD 真实的样子。 就是想要听感动的，就像飘哥一样说，这首歌曲把我唱哭了，是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想要看看实际的 PD 在直播间是怎样这个四仰八叉的，可以看这张图片啊。 但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还有早安快跑带给我们这么多运动员的感动。再次从赛场结束之后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感动的事迹，也被他们的精神所鼓舞着，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芒。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嵩，无尽光芒。 这蔚蓝的天空， 对不起，这首歌来自许巍， 但是还是来自许巍啊，许巍 破梗也是。 此刻的美丽让我有一种久违沉醉，太阳你照耀我，何妨你吹醒我，简单在这里感受你的温暖。

北京时间8:1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被人发现了不跑，还发现了在办公室躺着的郭鹏。 你主要是因为被人发现了顺拐吧，好不容易站起来跑一次，没想到居然还顺拐， 摆拍太明显了， 好尴尬的啊。 是是是， 刚刚我们发到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了。那么很多朋友说，哎，后花园里面怎么可以看得到啊，已经抓紧时间 了，这有什么好看的， 推送了。 你让大家就是听一听我是怎么说这个运动精神的，不要让大家看到我不运动的样子是吧。 主要是我们刚刚特别认真的在听苏炳添，听得很感动，然后突然我回头一看你就二郎腿的样子，我实在没有办法就是不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看到你，就你不提醒我说你同手同脚了，我是真的没有发现。 是一看就是把一张摆拍的样子。这样就是今天呢，静瑜给我发这张照片呢，也会激励我，好吧。下次呢，我要把我真正跑步的样子给大家发出来，好不好、啊、 说的我都信了呢。好，那现在发送一下运动两个字。发顺拐收不到哈，发运动啊，发送运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了、 要提醒一下听听 FM 的这个小耳朵们啊，我们有一张更新照啊，跟刚才那张照片是不一样的啊。 可以过来看一看。今天要聊点什么呢、来大佐跟大家说一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这个话题那可真的是太有情怀了，堪称好多人年轻时的种种回忆。在这个时候啊，总有偷懒的、夸张的、借着机会看隔壁小芳的。那今天 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 哎呀，这雏鹰差不多今天都变成老鹰了，依稀记得就体转运动做得最卖力。为什么啊？自己想一想去吧。那今天呢，我们也趁着第九套广播体操上新之际，来说一说你对于广播体操的回忆吧。 对于广播体操的回忆，你跟我说一说看隔壁小芳的是怎么回事。 我也听到这一句了。 但是大家今天对于广播体操的一些记忆啊都特别棒。刚刚还有朋友说我还留着自己当时初高中的时候做广播体操的视频呢、哎，欢迎您把这个视频还有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也借此做一个征集。 是静瑜呢也把他当年当领操员的照片发给你，你们俩 PK 一下。 我当时真的没有拍，我还蛮想留的，因为那算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你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男生就当时拍了你这位隔壁小芳？ 当时如果你知道当时 找找原来的男同学好不好， 大家都没有手机，然后手机也不带这种就是照相功能、哎呀真羡慕现在的小朋友们啊。 是， 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说一说你对广播体操的记忆。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一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ru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很棒的一首歌曲，来自 Olivia Tree 的 Life Goes On。 这首歌曲呢，就是完美的可以形容我刚才的心情当中的 BGM， 那真是千回百转百爪挠心的感觉。 发送运动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今天没戴帽子的 PD。 你们每次都说 PD 戴着帽子是因为他没有头发，今天证明给大家看，今天戴了假发。 但是大家好像 focus 重点也不在头发上，纷纷发来什么顺拐呀、啊、 对呀、 啊、姿势特别优美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跟广播体操有关系。黑面小旋风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广播体操是要拿着塑料的沙锤，在里面我们都放大米，左手拿红色的，右手拿黄色的，动起来的时候整个操场都跟着沙沙的响， 是 沙锤忘记带了还要被罚的。 对，用户1840的说，作为一个这个山东的学生，好羡慕大家有这么多这个做广播操的回忆，我们学校都是以学习为主，少了好多广播体操的乐趣。 那像刚刚大佐提到的这个雏鹰起飞，泪落心田跟他有共同的回忆、他说印象当中的广播体操，我就只记得2002年开始实行的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很可爱， 2002年人家才小学，怪不得人家雏鹰都起飞了呢。 对，我们还说，哎，为什么这个没有听说过？ 当然没听说过了。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广播体操的记忆。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哎，静瑜啊，周周说，静瑜你2002年也小学啊，6年级啊？ 哦，对哦， 对啊， 对哦，我怎么被你给绕进去了？我也是小学生， 嗯， 被你一话，我跟大佐就变成2个年代的人，我就自动跟你归成1个年代了。 但你没有做过这套操，对不对、啊？ 没有，我对雏鹰起飞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因为你已经不是雏鹰了，你马上要变成老鹰了。 因为我马上要升到初中去， 对对对， 去做领操员，拿全校第一名，站在红旗台下去带着全校学生一起做广播体操。 就是我最讨厌那个人，我从来不看上面的领操员。 那你自己还记得 动作？我就自己滑了。哎，但我跟你说，我记性特别好，所以我每次就是滑了的别人。人也不会说什么啊， 就是滑了，反正就像你刚说的，只做到1/4嘛。 1/4是别人，我每次怎么走也走个1/2吧。就是你知道全班在一个班里怎么划水吗？你一定不能做最1/4的那个， 就一定会被立马的盯住。 对对对啊，对啊。 我们领操员都是做到120%的，那个、手指都是要绷得紧紧的。 就是、扩胸运动锻炼了背大肌，是吧？ 确实，我觉得每天抓紧这个时间运动一下是非常好的。 嗯， 当然上学的时候是有强制的，每天10点钟的时候下两节课带你去做广播体操。 对， 但工作了以后，可能没有人做提醒的时候，一天下来也会觉得，哎呀，好像脖子啊、腰啊、背啊，哪里哪里都不得劲儿。 对， 这个时候站起来，我觉得原地舒展一下。包括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每天上午跟下午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放这个第九套广播体操的这个旋律，可以跟着一起来运动一下。 是，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广播体操的记忆吧。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开车路上手忙脚乱找菜单，小鹏 P7 全场景语音功能，一次唤醒，多次对话，随时打断。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享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 哎，《洪湖赤卫队》呢，首排于1959年，是由张静安、杨惠照以及呢欧阳千书、朱本和和梅少山等联合编剧，张静安、欧阳千书来作曲。凭借其特色鲜明、朗朗上口的优美旋律，一经推出便迅速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 62年来上演了1000余场，是我们中国民族歌剧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 嗯， 这一次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6度上演，在祖国生日之际致敬经典，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信仰的力量。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 接下来是一首合作的歌曲，在今天早安热流行当中要推荐给大家。不过这两个人搭在一起，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就是没有想到啊，我们来说到的是演员黄觉。其实我知道黄觉是特别能唱的， 嗯， 因为他其实原来是也是一位歌手出身的啊。 对， 这次的作品呢是他携手国内金牌制作人火星电台共同打造的，但是呢他和马伯骞一起来唱歌， 嗯，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 是整体的这个歌曲呢，因为有火星电台的这个制作做保障嘛，所以听起来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马伯骞在里面有非常出彩的 rap 的表现啊。 嗯， 接下来我们的早秀，我们的听评人已经正式上线了，就来听一听这首新歌，来自黄觉 featuring 马伯骞 Time Value。 Reserve, reservations ain't reserved. We're every time. 听这首歌曲恰似在深海当中漫游和游泳一般，怎么样，喜欢吗？ 见仁见智了，因为我们的早秀的我们的乐评人们已经上线了，有一些说啊、哎，就有点欣赏不来啊，也不知道就里面的混的这个电音听起来感觉有点乱乱的。 哎，咱们可以这么说，其实有些音乐呢，就是它要在特定的场合去听，比如你现在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一个 bar 里，然后呢、 哎、 旁边的，然后呢灯光环绕， 对，有这种就是灯光电火， 哎，对，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首歌曲特别合适，但是在8:34外面天空这么蓝的情况下，我们换首歌吧，好不好？ 换一首能配得上我们 PD 真容的啊，你看像飞跃。跟我们发来这个好小，他说 怎么说、啊、 我第一次看到郭 PD 的真容， 好像我今天感觉我都第一次看到我的真容，静瑜进来看到我愣了半晌， 好久没有就是图片 battle 了嘛、嗯、再加上你每次出镜的时候其实都戴着帽子， 对， 今天终于把帽子摘掉，让大家看看你是有头发的，并且发际线还不错， 发量还可以啊、 哦、哎是、嗯、然后呢飞跃说，我听声音一直以为郭 PD 是陈明那系列的 啊，就是奇葩说的陈明哈， 对啊，就是很精英范儿，总是穿着西装、嗯、万万没想到是高晓松系列的啊， 你可能平常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不太多啊，不过你要说我是高晓松老师，我还挺高兴的，毕竟他是我的偶像啊。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嗯、大家都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放出了 PD 的两张照片，那么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呢，直接回复一下运动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得到了、 哎、是。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吧，刚刚那首歌如果欣赏不来的话、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还不错， 对， 因为这已经算是被称作 OST 男歌手当中的顶流了， 嗯， 摩登兄弟刘宇宁，哇，今天粗略算一算，今年我们播放他唱的 OST 不下十首了吧？ 不下十首了，对，而且呢，他现在呢就不光是那些比如都市情感的这种作品，古风也经常去尝试一下哈。最近呢，是继演唱了剧集《与君歌》的片头曲《长安》之后呢，又演唱了动画版《紫川》的主题曲《破晓》，是算是连续的发行两首新歌哈。 嗯，也堪称是业界劳模了， 嗯、 他也算是继续占据了营收 OST 演唱的这个首席的位置啊。 嗯、 这一次呢，他演唱的这首《破晓》让人听起来有种非常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动画呢讲述的也是在犹如神话般神奇的西川大陆一代代热血传奇的故事，看看音乐跟这个动画贴不贴呢。 去分手，尽管人生有多闪耀，不必再计较，亏欠谁多谁少，一念之间揭晓、啊。我就是无可救药，不同低吼与天高，恶念缠绕，无处可逃，那就全部粉碎掉，在黑暗尽头。是等微笑去拥抱，一张做骄傲，这血肉之躯壳永远都不会倒。我就是无可救药，不懂低吼与天高，恶念缠绕，无处可逃，那就全部粉碎掉，在黑暗尽头。 他冷嘲我短笑。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你从天上降落，被你的魅力淹没。虽然我平时沉默不语，莫名喜欢下雨，可是见到你我不想要出局。你从天上降落，我的心被你解了锁。就是爱，我问你说对不对，不记得慢慢想，反正过了十八岁、yeah、 我知道我懂你了，完美降落出现在我身边没有预兆、yeah、Baby you're the one got me feeling so great， 就像龙卷风把我放心摧毁。 One two three and four， 我们能否再靠近 什么配料，是奶油 and Dio 还是帝国大道，你坐在我旁边其实也没有必要，我就在发呆调出只属于你的味道。 Oh girl 你从天上降落，是爱出发的错，我没时间闪躲，你眼神实在太惹火、 yeah、So let me tell you what 我累的爱其实早就叫我， 你从天上降落，虽然我平时沉默不语，莫名喜欢下雨，可是见到你我不想要出局。你从天上降落，我的心给你解了锁。这就是爱，我问你说对不对，不记得慢慢想，反正过了十八岁。 完美降落来自胡七号、叶琼林还有 GG。 北京时间的8点42分，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聊到了你关于广播体操的记忆、 哎、 大家沉浸在了关于 PD 发际线的讨论当中、 啊、 拉回来 什么发际线，明明是发量的讨论，哪能看得着发际线来着， 浓密的秀发、 啊、 拿来吧你。 是啊，就相对来说我觉得今天这张照片呢，就是修改之后还是跟我本人的样子比较接近的， 比较贴合是吗？ 对对对， 怎么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哎，但我觉得你刚才放那首歌曲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大家有的人说就是他们原来学校当中呢会做两套广播体操， 嗯， 一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雏鹰啊或者是那个第八套都好哈， 嗯， 另外一套呢就是他们也会根据当时一些热歌来改编， 哎， 跟现在的这个学校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哈。 是的，想瘦瘦的野萌君跟我们说，对于广播体操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全校比赛，我们班主任老师不知道为啥非要执着于第一名， 嗯， 哇，两天的时间每天把我们叫出去一个人一个人练，然后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漏网之鱼、 嗯、体育精 神，因为不太协调怎么也练不好，最终决定放弃我。怎么您不应该是互相帮助吗？这个剧情的走向不太对、啊、 然后最后怎么样呢？ 就真的拿了全校第一名。 老师的放弃是正确的啊，也是 你一个班也不需要所有人一起上阵吧。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你没有必要非执着于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件事情上去，哎，比如说你可能是奥数特别棒啊，市委班级去荣誉， 对 不对？ 但我跟你说个反例，就是也在我身上，我们当年上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比赛的时候，正好有几个同学回家了，当时要跑马拉松越野赛， 嗯， 我作为最后一个递补 递补球员上阵。 嗯， 然后呢，两点 马拉松越野 就越野比赛嘛。结果后来我两点钟出去以后呢，就女生是两点半开始，男生是两点发枪，然后第一个人大概三点钟左右就回来了。 嗯， 女生最后一名是四点半回来的，我五点回来。 就是你比人家还早跑， 女生的最后一个人还要晚回来。 哎呀，是为班级去荣誉啊！你刚刚说到的，又结合当时的一些热歌编排的一些做操的动作、内容等等，大明也提到了说，这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有点拿不准，也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们高中有两套广播体操，一套就是大家都做的这种常规的， 哎， 另外一套是以当时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作为背景音乐， 这很厉害啊！ 当时跳起来觉得还挺时尚的啊。 噔噔噔噔的，哎呦，那个当时其实那些歌曲本身的节奏感也是挺炸街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吗？啊， 嗯， 跟现在我上次看到就是小朋友们跳那个你刚才放的卡路里，我觉得有一拼啊。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广播体操之间的记忆。还有很多朋友在问照片怎么看来着，关键词是运动，发送运动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是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 wanna have champagne problems I wanna call you and your entourage I wanna have rooftop parties And my house Baby, baby, baby Baby, this ain't no game Tell me you love me I hope that you want me Cause I still believe that you could be my rock and roll She don't care about the bills and the price tag, no Care about the cars and the fast life, girl Only want the stars to align right now Wishing, yeah, I'm wishing you were mine right now Don't you feel it bubbling? I feel it too, yeah Don't need another one when I got you You're dancing with another man and it's cool Cause I'm used to being number two I guess that I forgot to tell you That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Your love has got me blind I wanna have champagne problems I wanna call you when you're entourage I wanna have rooftop parties And my house Baby, baby, baby, this ain't no She decorates her room like a raven She got a whole drawer full of diamonds She talk about her exes and the money She talks about him, she brags about him She rants about him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on. She always get her drinks for free Never ever think of me I guess that I forgot to tell you That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Your love has got me blind I wanna have champagne problems I wanna call you when you're entourage I wanna have rooftop parties at my house Baby, this ain't no game Tell me you love me I hope that you want me Cause I still believe that you could be my rock and roll I guess that I forgot Tell you Rock and roll Champagne Problems 北京时间的8:48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青春活力的歌曲希望和我们广播体操的这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契合起来 是然后呢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有那种比如说很大的大热歌曲也改编了一套广播体操是吧 嗯， 咱们俩除了第九套是不是应该还给自己加点码 你刚不是说了我们要周四的时候跳 Nobody 吗 哎呀这就直接这个就马克上去了啊 我不要呵呵你自己一个人吧我觉得第九套让我重新开始学已经挺难的了 对而且我觉得 Nobody 有点太老了我们要选一选选点新歌嘛对不对啊 热爱105度的你 对热爱10005度的你 这样 是岩浆的蒸馏水。 接下来这首甜甜的歌我觉得也挺适合编成广播体操的啊。在这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热播综艺《中餐厅舞》的第二期正式进入到了全员拜师学艺的阶段。说实话，因为你知道这种综艺节目，特别是老牌综艺节目，做到什么第五季第六季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很疲了，你就必须要在这个玩法呀或者说赛制上啊进行一些推陈出新。但我觉得这一届他们的编导蛮厉害的，快把这几个合伙人搞得有点崩溃了，因为这一次是全没有大厨。 对啊，我已经发现这件事了，店长黄晓明掌勺剁椒鱼头。 对，然后他们新来的这个就是算是参与到其中的本季就是在长沙站的合伙人龚俊要负责去做小龙虾。 哦，他只是长沙站的这个 对，他只在长沙站录了大概四期左右吧。 对， 然后这期因为他们是找了长沙非常有名的三个师傅，然后教他们做比如说剁椒鱼头啊，还有小龙虾，还有臭豆腐，他们要负责在一天的时间学会了以后，然后就自己当大厨做给大家吃。 然后宁静 的压力真的很大。 对，然后宁静的对正式营业呢感到担忧的时候，黄晓明说了一句我经常说的话，静姐你可以的，静姐你可以的啊，静姐啊， 静宇你可以的。 对， 但是在试菜的环节，你看我们黄店长就非常懂得如何去鼓励自己的店员，就接连表达肯定说哎呀只要是俊俊做的都好吃啊，大家努力一下就都可以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就是你看黄晓明这么多季真的是超 nice， 大家就记得那一句 我不要你知道，我只要我知道。 对， 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推荐给大家，来自龚俊 Sweet。 肩膀只让你依偎 baby 做你心中地位，我们应该听得到彼此心在砰砰飘，小鹿丛林里乱撞需要你依靠，还记得你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 yeah yeah yeah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keen，会给你换口味，挑选你最喜欢的我来调配。My baby baby I miss you every day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keen， 我要慢慢去体会你喜欢的一切，我什么都给。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 yeah yeah yeah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keen， 你看我为什么说这首歌还挺适合咱们俩做广播体操的，因为它节奏也不是很快，你卡着这个节奏，二 你真好意思，你刚才做的气喘吁吁的这样子你忘了吗？静宇卡的这个点儿，刚才呢 这 BPM 有点快。 对啊，在直播间里做了一套，然后我说你做出了一点点街舞的感觉。 Sweet 来自龚俊，这是他为你好火焰蓝演唱的一首插曲，甜甜蜜蜜的感受非常适合在早间跟大家分享。 哎，优点呢就是确实呢这个甜蜜的氛围感会比较浓一点，缺点呢就是 嗓音的问题。我觉得下次可以找一个 演员， 下次可以找一个百万调音师把音色再调一下。 这已经是百万调音师了， 是吧？已经调过的啊。 哎，但是我觉得鼓励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唱歌是真的还蛮要命的，但是跟他搭对手戏的演员鼓励了之后，你看这次的这个歌曲大家都说哎氛围感还蛮不错的，包括在后面去做小龙虾，哎呀其实感觉压力很大，但是你看小明鼓励了一下以后是不是感觉支棱起来了。 我觉得是，你看上周我们做了一期话题，就是说怎么高情商的鼓励别人，自从那期之后静瑜最近都不怎么挑我刺儿了，而且呢鼓励的方式也很千回百转。 主要是最近您的这个就是朝思暮想听奥运和早安快跑实在做得太优秀了，期待着明天可以延续下去。 哎呦好，感谢感谢感谢，那我就得继续好好做了啊。 太好了，你没有说我油腻，我真的还挺蛮开心的。因为刚刚我们说完了黄晓明在中餐厅是如何鼓励大家的时候， Stream 说小明怕是在后厨待的久了有点油了。 去油去油啊。好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做广播体操是一件很去油的事情 啊。 刚才我看你做的时候呢，俨然就觉得 回到了就是中学时代，是不是？ 不，我觉得 青春很活力的感觉。 你中学应该领操领的不咋地吧？ 啊，我跟你说我是第一名哎，怎么会不咋地？ 期待你周四的好好的表现，好不好啊？ 好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自己做广播体操的照片或者视频，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哎，好了， 最后一首歌还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学生时代，来自傅如乔的《微微》，也感谢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讲了这么多关于广播体操的记忆， 感谢各位。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 明天喽，拜拜。 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微微从不停歇。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笑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